他还尝试了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各种的尝试。所以在这里，在古典与流行中，音乐没有界限。 Thank you. 了这首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三乐章。其实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比第二首完成的要晚，但是肖邦这一首却有着上天的天赋。那时候他才19岁，如果说第二乐章非常的纯粹有梦想，那么第三乐章我觉得显出了那种热情，向众人展示了一个干净又有梦想的青年。而这个版本其实才特别，这是年轻的阿格里奇与年轻的阿巴多的合作。前行的感觉总让我和格诗温的那首蓝色狂想曲火车前行的感觉相对比。这是肖邦，那个时候是马车一路前行，看到的是不同的风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一开始我们从肖邦的这一首第一钢琴协奏曲三乐章开始。其实我要和你讲两位音乐家的故事。刚才我说了，这是两位当时非常年轻的音乐家的合作，一位是阿格里奇，一个是阿巴多。他们名字都有 A 字头，男女主角。故事从1955年的萨尔斯堡夏令营开始，当时阿巴多22岁，而阿格里奇15岁。这时候要讲他们俩的故事，当然要听纯粹的美好的第二乐章。刚才说了，故事从1955年的萨尔斯堡夏令营开始。当时阿巴多22岁，阿格里奇15岁。那年年初，阿格里奇还得到了当时阿根廷总统贝隆的帮助，前往维也纳，来 拜倾慕已久的古尔达为师，是阿格里奇，是阿根廷人。他当年的神童得到了世界的关注。夏天，古尔达前往莫扎特音乐学院上大师班，阿格里奇也一同前往。在萨尔斯堡夏令营期间，他认识了阿巴多。那时候阿巴多还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钢琴家，还没有成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那时候阿巴多在准备布拉姆斯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需要找一个拍档用钢琴来演奏乐队部分，于是古尔达就推荐了阿格里奇。两位年轻人一拍即合，心心相印。而阿巴多也想跟古尔达大师多上几次课，于是这个时代的三位伟大的音乐家就走在一起，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那时候他们都喜欢德彪西和拉威尔。那时候她还不是女大祭司，还有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指挥家，那时候她还是钢琴家。后来他们合作了这一张肖邦和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这是很有名的一张唱片，地级的大荷花，编号是139383，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这是到后来了，唱片的封面记录了当时年轻的阿姐与才华横溢的阿巴多正处在热恋时期的感情见证。 就如此了吧。与阿格瑞奇相差八岁，两个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一起师从古尔达学习钢琴，彼此熟悉。中年以后，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决定了自己事业的方向。阿巴多筹建了马勒青年管弦乐团，那个是在1986年；阿格瑞奇投身室内乐，那是在1983年。晚年，两个人都在瑞士为个人的音乐理想不遗余力。阿巴多他的琉森音乐节，阿格瑞奇的卢加诺音乐节，都成为了乐迷心中的那个传奇。而阿巴多与阿格瑞奇的艺术态度正是这样，一个严谨，一个随性，但两个人都对演奏锲而不舍。两个人在舞台上充满了化学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各自繁忙的音乐会计划，当然他们两个最后肯定不是终成眷属，但是我觉得那一瞬间在音乐中我们都听到了那个永恒。他们的合作机会其实并不多，常见的只有6张专辑，那包括像普罗科菲耶夫第3钢琴协奏曲、拉威尔 G 大调钢琴协奏曲，那是1967年、1984年两次录音，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肖邦与李斯特的第1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第1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第2、第3钢琴协奏曲和莫扎特第20、第25钢琴协奏曲第6张常见的专辑。而这几张专辑也可以划分为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两个类型。所以当他们俩最初相遇，12年后当阿格瑞奇成为炙手可热的钢琴家时，D G 策划让他和柏林爱乐录制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阿格里奇要求指挥必须是阿巴多。好了，上半时段时间到，下半时段再和你讲音乐中的那个永恒吧。 寂寞了藤落痕迹，蔓延那胡同巷里，谁人的醉墨淋漓写成传奇，天下的烛光故去，灵魂深处满是云，而我不停的记，不停追寻，花飞纷

可能有朋友问，哎，还真有朋友问，说，哎，怎么是这一首呢？是我上半时段一开始给你带来的这个杀手不太冷，下半时段听到的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都要带给你一种情愫，引入到我接下来给你带来的故事当中。 What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me to know that every word is true。 出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母其实都不是搞音乐的，是在大学工作的经济学家，但是足以证明阿格里奇的头脑足够好。他三岁开始学琴，五岁师从文森佐·斯卡拉穆萨系统学琴，八岁他首次登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大剧院演奏了莫扎特的第20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第1钢琴协奏曲。那时候想想他才八岁。还记得吗？刚才我说阿格里奇怎么和阿巴托开始合作的，一开始其实是从1955年的萨尔斯堡夏令营开始。刚才也说了，那时候阿巴多22岁，阿格里奇15岁。那年年初，阿格里奇得到了当时阿根廷总统贝隆的帮助，前往维也纳来拜倾慕已久的古尔达为师。对于阿根廷的古典音乐家真的不是很多，当然像我们知道的皮亚佐拉改编了Tango 在世界的命运，那阿格里奇也算是一位阿根廷相当有名的国宝级的音乐家了。刚才说了，他受到当时阿根廷的总统贝隆的帮助，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刚才的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先带来。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又是米音比亚佐拉的天使米隆加，听着这一段来自阿根廷的音乐，来说说我们心目中的阿姐，女大祭司。幼年的时候，阿格里奇在阿根廷初听了贝多芬的第4钢琴协奏曲。来，我们现在转换到贝多芬第4钢琴协奏曲，便被这部作品给深深打动了。他听的那次是智利老一代钢琴家克劳迪奥·阿劳的现场演绎。尽管贝斯钢琴协奏曲 是第一部真正感动阿格里奇的作品，但奇怪的是阿格里奇却始终拒绝公演这首作品，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它安放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细细品味。我能理解，这是一种真爱。与之相反的还有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作为阿格里奇同样是不去触碰，这当然也是出于他对恩师米开朗基里的敬畏，不过这都是后话。是吉利尔斯演奏的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协奏乐团是克利夫兰管弦乐团，指挥是乔治塞尔。当时是1968年录音的，发行是 EMI， 唱片的版本是日本东芝版的2088。那个时候因为大赫典型，日本的唱片公司、唱片业都不同凡响。像刚才我提到的阿格里奇与阿巴多合作的唱片，也获得过日本唱片大奖和日本的唱片艺术的出版。喜欢德彪西， 他的恩师古尔达是弗雷德里克古尔达，曾经专门给他讲过德彪西的24首前奏曲。而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阿格里奇就已经认识古尔达了，曾经为他试奏过。后来为了追随古尔达继续学琴，他才决定从南美只身全往欧洲。不过阿格里奇追随古尔达学习也不过是短短1年半的时间而已，但却让他受益良多。虽然古尔达才年长他11岁而已，但阿格里奇认为古尔达懂他，知道他能做什么以及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他也说过，古尔达是我所见的最有天赋的钢琴家。而说到阿格里奇与阿巴多相遇，也是因为古尔达呀。我们回过头来继续来听阿格里奇与阿巴多合作的肖邦。听到的是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1乐章。是的，刚才我们其实是3、2、1倒着来听的。刚才我说了，在15岁的时候，萨尔斯堡夏令营阿格里奇与阿巴托相遇了。